珍妮姐姐的《雾里玫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2。早晨，早晨啊！欢迎你今朝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嚟到一月中啦，2022年嘅1月15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12月13噶啦。咁啊，室外温咧而家有17度啊，相对湿度84%。今日咧好似暖咗少少咁，不过咧大家就唔好掉以轻心。因为咧嚟紧又话会转凉，哎呀，真系俾啲天气玩死啊！ 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热了数载，至今再春风。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不知道我哋有冇喺梦中相逢过呢？如果冇嘅话咧，唔紧要，我哋可以喺空气中相逢嘅。相逢有如梦中啊！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早上系清凉嘅，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0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日间气温系稍为回升嘅。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天气系清凉同埋有几阵雨啊，随后一两日咧早上系仍然清凉嘅。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4%啊。这个前奏你会不会想起柳姐柳影红呢？不过不是换到千般恨这首歌，听一下。 望见远方斜阳路，夕照中带泪再寻孤独，又见天空阔，又见青草绿，问我哪天会停步。 首歌咧就系叫做呢一个嘅《远方斜阳路》，咁啊带嚟嘅咧，当然继续系芬妮姐姐嘅歌声啦。系咪有冇听过咧？会唔会都系觉得一路听嘅时候，都系一路唱紧《换到前半行》咧？跟住呢首歌，唔知系咪你又一路听嘅时候，一路都会唱住《兰花草》咧？定系会唱下呢一个版本，同样都系芬妮姐姐嘅歌声《渔港的海风》。 晨曦的海风吹皱海里路，天边的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边。祝你今天好运，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彷徨。黄昏的海风吹遍海里浪，归家的小舟 听过咧有芬妮姐姐嘅呢一首《兰花草》改编嘅《渔港的海风》，嗯，熟唔熟悉咧呢一首歌？可能你话，诶、哎，我都未听过呢一首歌，不过个旋律咁大家认识嘅一个旋律咧，相信应该都觉得好听嘅嗬。呢首歌咧就真系好多人翻唱过啦。不过好多人咧都觉得芬妮姐姐唱得特别好听嘅。你又觉得又如何呢？ 新年流水随风摆，历劫沧桑无聊赖，鸳鸯扣结 红烛类，我哋有呢一个芬妮姐姐嘅歌声，大家有冇觉得啊？今日点解佩佩拣咗咁多芬妮姐姐嘅歌曲嘅咧？咁啊，其实望下日子咧，咁啊，今日嚟到1月15号啦，仲有几日咧就系芬妮姐姐嘅生日。咁啊，芬妮姐姐咧就喺1月19号生日嘅，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拣嚟咗好多芬妮姐姐嘅歌曲咧，同大家一起分享嘅。当然啦，头先播放嘅歌曲咧，可能有几首咧你都系特别熟悉，有几首咧可能你话未听过。点解仲未见到芬妮姐姐嘅经典歌曲咧？咁梗系有啦，因为我哋嘅节目有个半钟啊嘛，系咪？咁啊，梗系会慢慢送俾大家听啦。放心，一定有嘅。讲紧当然就系大家好熟悉嘅《每当变幻 时同埋故乡的雨啦，系嘛？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就算你话我后生嘅，可能都未必听过故乡的雨。每当变幻时，都曾经有歌手杨千嬅翻唱过，亦都有套电影系套咗落去嘅。相信都应该听过呢一首歌曲啦，又可以听下原唱者系点样唱啦，系咪？咁不过呢个时候咧，当然咧，我哋更加要听嘅咧就系呢个五点半钟新闻啦，因为咧。知多啲，咁啊，对于防疫工作或者对于自己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嘅。好，我哋马上听下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六宗输入、两宗同输入个案相关，以及一宗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十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前日公布的一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住在天水围天日村，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暂时未能够分辨到患者是新感染定是复阳个案。患者曾经在大埔广福村外更换喉管，一同工作的几名同事要检疫。张竹君又说，前日公布一名22岁私家诊所护士初步确诊，病毒量比较低，样本检测到疫苗病毒株，因此不界定是确诊个案。当局再到诊所调查，认为可能与疫苗环境污染有关。至于屯门海德花园二座的强检行动，早前有一宗不确定个案，再经过检测之后确认是阴性个案。社会福利署下星期一将会派遣专队进驻发生怀疑虐儿事件的同乐居。香港保护儿童会表示理解和支持有关做法，将会全面配合。会方表示，因应近日同乐居人手紧张，已经从其他单位包括机构辖下日托婴儿院和幼儿学校等调配合资格人手支援。由其他單位借調至同樂居的合資格員工會獲發特別津貼。執行委員會主席夏木就事件再向兒童和家長表示歉意。他說事件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會的質疑和批評，都聆聽得一清二楚，並且會改革。同樂會入面二至三歲組別將會更換全新的幼兒服務團隊，並且會更新指引和培訓，期望有更多合資格的幼兒工作者加入團隊。波蘭總理17名抗疫專家入面有13人辭職，不滿政府沒有採取足夠措施對抗疫情。辭職的醫療諮詢委員會成員發表聲明說，他們的建議對政府的政策缺乏科學影響。他們又指責政府越來越容忍社會上部分人否定疫情威脅和注射疫苗重要性的行為，而且政府成員和一些權威人士亦否認疫情風險。有3800萬人口的波蘭428萬人確診，死亡人數今個星期突破10萬。專家歸咎民眾接種疫苗的比率偏低，以及拒絕遵守防疫規定。波蘭只有56%人接種疫苗，遠低於歐盟水平。波蘭執行防疫規定，例如在密閉空間戴口罩，或者限制進入酒吧和餐廳人數方面都非常寬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911點，跌2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62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5，日元114.2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55，人民幣6.353，英磅對美元1.368，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係1,816.53美元，賣出價係1,817.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话再见，如今饮到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不必再内疚。情人话再见无限凄酸，再无方法可挽救。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饮杯饮杯饮杯剩，千杯也未够。抹杀了过去的爱情。 饮杯饮杯饮杯剩下，我哋咧平时咧高兴嘅时候咧就会大家一齐啊饮杯咁样啦，系嘛？不过近排咧即系呢个社交距离嘅关系同埋呢个疫情嘅关系咧，相信大家咧饮杯都好咧，都系要喺屋企自执自饮比较好啲啦。啊，或者咁样啦，即系我哋而家现代科技嘅进步咧，其实可唔可以大家开住个视像？OK， 各自喺屋企，跟住然之后咧，我哋一齐饮杯咁样啦，系嘛？其实咧，你话即系呢个视像嘅一个嘅会面咧，其实有疫情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点解咧？即系确实，即系你话喺近距离接触就真系可面则面啦。咁啊，特别可能喺工作上面嘅会议啦，咁啊，而家咧都好多时候啲会议咧都改为呢一个网上呢个视像会议嘅。咁啊，寻晚佩佩都开咗一个，咁啊都几特别嘅，因为咧即系其实如果大家都系谂住系开会嘅话，根本好多朋友开会咧都系低头自己喺度碌电话啊，或者喺度写紧啲嘢啊，唔知喺度做紧咩噶啦，其实喺屋企自己用呢个视像嚟开，其实都系冇乜分别嘅，系嘛 ？OK， 咁啊，带嚟咧就有呢一首嘅饮杯饮杯饮杯剩。当然啦，你话咧就饮杯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大家都喺个视像度一齐咁样祝福咧，都可以嘅，试下啦。通常咧呢啲情况咧就出现喺你嘅朋友喺外国啦，系嘛？咁可以咁样做嘅，但系你话。香港好多时，梗系好想近距离，即系大家食餐饭啊，接触下咁。咁啊，寻日亦都听到咧，就系政府就讲咗啦，就系即系呢一个嘅晚间食肆咧，就六点后就唔可以有堂食啦。咁即系意味咗咧，大家即系呢个团年饭咧就唔可以一齐欢聚啊。咁当然啦，你话唔可以出边欢聚啫，要屋企人嘅。咁喺屋企咯，系嘛，系咪？即根本都系屋企人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咧都唔好太大棚啦，因为咧太大棚，大家都喺唔同地方翻学啦。嗱，中学同翻嘅学，大学仲翻嘅学噶嘛，系咪？咁啊，大人又喺唔同地方有工作噶嘛，咁亦都会可能出街买下嘢，咁大家都会有机会咧。唔知道自己系咪带菌㗎喎，系咪咁即系自己都会有担心传染人啦，又怕人传染你啦，咁所以咧都系。保持適當距離，咁希望食飯幾時都可以食噶嘛，唔係一定要連三十晚先食噶嘛，係咪？好啦，咁啊講下呢個最新嘅天氣預測先，大致多雲啦，早上清涼，部分地區有薄霧啊，日間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20度啊，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明日部分時間係有陽光，日間氣温稍為回升啊，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氣係清涼。同埋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5%啊。跟住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又见别离愁。 残阳下，满山。时候遗留下满腔失意，别离时谁接受？ 胜过家中闯，孩 孩子，不要难过，你应该清楚，终须失去我。离别难避免，父亲已尽了本分，我一生孩子得一个。若现在日子共伴又如何，令日后后悔更多，还是趁年轻随便到处闯过，随便见过胜过家中错。我父今天已年老，我依依不舍心中凄楚，犹豫未决，望见他弄水泪望见他暗水泪眼，风头白发也为我。 孩子不要难过。听多首歌咧，翻嚟咧就会有六点钟嘅新闻，翻嚟当然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一阵间咧，星期六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有芬妮姐姐嘅呢一首梦啊。 我怎么可再相信？为我不再次痴醉。任你讲到天花会乱坠，谁人愿再听一句，没法可再把你相信，是你所说没根据，是我早已生尽过去，好梦早散去，又想痴爱流流眼泪，逝去一剂未忘记，但那一切早早告吹，乱说真爱怎会真。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嗰啲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噃，咁啊要都要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1月1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12月13噶啦，室外温17度，相对湿度84%嘅。今朝咧天气咧明显咧就好咗啲，冇咁冻啊。咁但系咧即系讲紧咧就稍后咧星期一二咧就天气咧又会转凉翻啲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掉以轻心。咁讲紧咧，你话天气冻嘅时候咧，梗系咧即系想食啲暖粒粒嘅嘢咧，令到自己个身体咧可以保暖啲啦。记得上个星期咧就同梁万福医生咧就讲咗呢个打边炉啦，又讲咗煲仔饭啦，系嘛？哇，喺呢啲咧可能好多时候咧都系讲紧即系冬天会食嘅嘢。仲有一样咧，好多时候我哋冬天都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糯米饭啦。咁究竟糯米饭对于大家嚟讲系咪小食为妙好咧？你知啦，糯米饭咧通常望落去都好油下噶嘛，同埋咧咁多腊味，系咪都唔健康嘅咧？仲有糯米又好似烟烟韧韧咁样，系咪对个胃又唔系几好咧？系咪好想知道呢？一阵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呢、這个食呢一个嘅糯米饭，我哋有啲咩地方系需要注意嘅？今朝早咧一路都拣嚟好多首芬妮姐姐嘅名曲啊，呢一首点可以唔播呢？系咪？每当变幻时，芬妮嘅歌声。 念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六，健健康康再清晨，佩佩身边梗是由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的。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是啦，记得上个星期梁医生又跟大家讲了这个食煲仔饭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啦，是不是？那讲起即是冬天，除了煲仔饭大家都很喜爱之外，嗯，有一种饭呢大家都是觉得冬天食是觉得好正的，那样东西就叫做糯米饭啦。 是是。 嗯，但是呢有些朋友说如果本身呢啲骨有痛的朋友呢就没吃那么多糯米的，哦，吃糯米呢会令到啲骨会痛的，哦，其实有没有这样的根据的呢？ 其实就不是的，糯米饭呢个问题很多时候呢就是消化方面。 嗯。 同埋呢有些人吃了糯米饭呢他那个即系排便又冇咁好啊， 所 以啲糯米饭咧要谂下啦。糯米饭少少同白饭都唔同， 佢烟韧啲咁样咯， 烟韧啲同比较硬嘅。 系 咁啊，白饭咧，我哋通常咧喺即系广东人咧，哋都系煲到佢好腍嘅， 软身啲啦。 咁所以佢索咗水。 嗯， 糯米饭咧，你就唔会食到糯米饭咧，就系好似白饭咁腍嘅。 嗯嗯嗯， 因为通常比较硬， 嚼口嘅又 话干啊， 系 嚼下嚼下好开心咁。嗯，咁所以咧，佢嘅水分比較少啲。 嗯， 我如果尤其是係老人家咧，就係話佢消化冇咁好啦，個腸道冇咁好，胃冇咁好，再加上即係個大腸喐得冇咁好嘅時候咧，咁糯米飯咧就係即係令到便秘會緊要啲喎。 嗯， 咁所以糯米飯都唔建議係成日食啦。咁，嗯，但係當然咧，我哋都有即係生活質素啊嘛， 嚇， 開心啲。 係。 咁啊，糯米饭咧都系间中食都系冇问题嘅， 嗯， 即系通常糯米饭佢索嘅味系比较好少少嘅。 系，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学你讲啦？即系如果后生仔可能都 OK 啦，如果老人家咁硬嘅饭，会唔会吞嘅时候有啲困难咁样咧？系咪要细细粒细细粒咁样食入去咧？唔好成嚿咁样挤入去咧？ 嗱，咁啊，老人家嚟讲咧，主要个限制系咩咧？其实我哋好多时个吞咽咧，其实就系我哋个口水分泌咧系冇咁好。 嗯， 口水分泌冇咁好系咩原因咧？就可能有唔同嘅疾病啊，或者食紧啲药啊，令到比较干啊。 嗯， 咁又咧就点解我哋口水喺老人家会分泌少啲咧？因为嗰个口里边个所谓味蕾咧系冇咁敏锐。 嗯， 咁当然我哋同一个一样食物，食一个年轻啲嘅，佢个味蕾好嘅。咁佢一食咧就系流口水啦。 嗯， 咁老人家有时咧食嘢嘅时候喺咀嚼嘅时候口水未必够多。咁加上头先讲糯米饭咧通常比较干啲嘅。 嗯， 咁就我哋嗰个水分唔够咧，咁所以咧就系会令到咧喺吞咽里边会黐住喉咙啦。 嗯， 咁就算你一粒粒细咧都有问题噶喎，吓太散嘅饭咧对。吞咽困难嘅都有啲问题，佢粒粒粒崩开嘅，咁， 嗯嗯， 你谂下，大家谂下，我哋有时好粉状嘅咧，就会捉喉添， 啊，系嘛， 咁你散状散又唔系好，所以咧，其实咧就系会淋啲啦，咁，嗯，可能即系喺个长者嚟讲咧，食糯米饭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我哋滋润啲， 嗯， 可能饮下汤啊，饮， 嗯， 下汤之后个口会湿润啲，咁再食。啲糯米饭，咁， 嗯， 可能咧系间住间住咁咧，咁啊即系会令到咧个吞咽里边好少少话个咀嚼嘅时候咀嚼耐啲啦。咁啊个分别系咩咧？其实喺长者嚟讲，我都建议喺食糯米饭或者食其他食物，如果你容易话即系吞咽困难嘅咧，都系会咀嚼比较长啲时间好啲。 嗯， 咁亦都带引一个另一个问题啦。咁咀嚼要靠乜嘢啊？ 牙齿咯， 咁系咯，咁呢个老人家咧个牙齿系咪健全啦？ 嗯，咁所以咧佢冇乜牙嘅就即系要谂下啦。 系啦，你冇乜牙咁，你咪咀嚼时间少咗啦。即系老人家点解吞嘢唔好咧？佢冇牙， 嗯， 冇牙咧，咁你咀嚼，所以佢唔可以净系靠条脷啦。咁，嗯，所以喺咀嚼嘅时间咧，就要有一个完整嘅牙齿啦。 嗯， 完整牙齿咀嚼嘅时候咧，可以用多啲时间咧，你啲食物可以拆匀， 嗯， 即系唔系净系靠条脷啊？即系我一啲即系冇乜牙嘅长者，你见到净系靠脷同上颚咧，佢嗰个运作里边咧，佢碌得唔够匀，咁， 嗯， 所以咧，我哋点解讲咧，就系话个牙齿保健， 嗯， 系非常非常之重要， 嗯， 你达到某一个年龄，60岁到， 你就要好好咁保護埋牙齒，不過就唔係六十歲開始保護啊， 係幾多由細保護到大。係 啦，啱啦，即係你當係恆齒嘅時候就開始保護啦。咁我而家咧香港係好好咗好多噶啦，係、牙醫多好多啦， 有學童保健啦，係嘛？ 啲人亦都係比較關注牙齒健康啦，有好多唔同嘅去保護牙齒嘅一啲嘅用品啦，即係牙線啊、牙縫刷啊，咁呢啲咧其實通通咧。都適合就話，好多時老人家點解冇牙？就係因為牙周病。 係呢個其中之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牙周病咧，令到我 成棚牙冇曬噶嘛。 牙肉萎縮咧，咁咪露咗牙腳咧，咁就會斷牙或者係甩牙出嚟。咁所以呢啲咧，好多時候我哋刷牙唔係得嘅喎。咁即係我哋係要即係睇牙醫啦，定期洗牙啦，注重個牙齒即係口腔衞生啦。咁呢啲咧都系重要，咁即系话食完糯米饭，记得要去刷牙。 啱啊， 系糯米牙，糯米饭 黏住噶嘛， 黐住噶嘛， 会摄住啲牙都唔舒服啦。 系啦，咁佢黐得耐，即系类似糯米饭啊呢一类嘅，咁我就要即系勤力啲刷牙。咁个牙齿嘅保健就重要啦，就我哋要去即系点可以保护啲牙齿咧？保护到你八十岁仍然都有十零廿只牙。咁多人咧，你甩咗牙又要去谂下做唔做假牙啦、或者有时你听过植牙， 系， 因为咧有时种一螺丝钉喺度咧，咁就算到时嗰啲即系我哋啲牙骨或者牙肉唔系好好咧，又种咗几个螺丝钉喺度咧，安一个假牙好啲噶喎。 嗯，啊 ，Cosa 系，因为前排咧，我爸爸就系、是、门牙嗰啲位置咧，啲牙甩咗啦，于是乎咧，即系食得好差，佢话，因为样样都好似唔系好咀嚼到，于是乎咧，后来佢植咗两只牙之后咧，哇，佢而家咧就好开心啦，即系咩都食得啦。 系呢个植牙咧有个好处就实净啲，同我哋用假牙就唔同，因为假牙好多时咧要食硬嘅嘢啊，有骨嘅嘢咧。好多时咧就唔系好够力嘅。 咁讲起头先你讲啦，即系话食住呢一个糯米饭，最好就湿住口啦。好多时候咧，有好多铺头咧，除咗卖糯米饭之外咧，同步地可能系卖蛇羹噶。 系 讲起冬天咧，都好多朋友咧话，哇，中意食蛇羹咧嚟进补啦，又话暖啲啦咁样。其实如果哥哥姐姐食嘅话，会唔会太补咧？定系后生仔女食完会唔会都会流鼻血跟太补噶？ 其实咧蛇羹咧就唔系话补与唔补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咧我食蛇羹之后咧就话个身会暖啲嘅系嘛？ 系啊。 咁蛇羹咧就好多时咧我哋会喺个煮嘅蛇羹嘅时候咧，其实加入咧其实个味道方面重好多啊。你话其实佢个味精啊，或者其他嘅物质，其实令到个蛇羹好味。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即系嗰啲个煲里边嘅嘢。咁咪。最紧要都系之前我哋讲，佢就嗰个盐分高啊，即系蛇羹反而咧就系唔系蛇嘅问题，蛇冇问题，食蛇丝炒饭啊，定都冇问题啊。但个蛇羹咧，好多时系一个浓汤，个浓汤里边咧，佢系可能个盐分比较高啊。咁另一个咧就系话，佢嗰个即系会唔会导致尿酸有问题啦、会个嘌呤嗰度方面咧，咁啲嗰啲浓汤嘅问题啊，有痛风症嘅人，你饮蛇羹可能会激发你个痛风症。咁另外一个盐分高，如果对一啲患有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肾衰竭嘅人系不太适合。咁所以咧。呢一方面是需要小心的。 听你这么讲，除了蛇羹之外，那些街边碗仔翅应该都差不多都是这些问题的，是吧？ 是，它又比较咸。其实呢就我们上次说、你倒啲豉油，豉油你见到，但是通常呢你一些制成的现成的汤品呢、就是会好吃呢，就是会比较盐分高，咸一点、很浓味。很浓味是什么呢？通常都有重一些的即系调味品啊、味精 啊、 盐分啊，咁 咧 对个身 好油咁样， 身体嗰、那个即系挑战会比较重。 咁即系如果要食嘅就自己煲系最好啦。如果咁 系自己煲，你可以调节啦。咁啊啱嘅，即系话睇你知道内容系乜嘢。即系我哋一啲用一啲味道咧，系天然味道嗰啲物品， 系 可以减少落盐。系啦，啱你用天然味道多少少嘅咧，就系、是。 会好少少。 嗯，早知咧，即系你为咗取暖咧，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嘅。咁啊，通常我哋讲啦，食咩嘢都好，唔好执埋一边，系咪？咁啊，今日可以食呢种，听日可以食呢种。不过如果你话寻日食完煲仔饭啊，今日打边炉，听日咧就食糯米饭。咁重口味嘅话呢，咁就真係麻麻地啦。即係可能平时都要食返清淡啲，可能一个礼拜食一次呢样大家都喜欢嘅一啲食物，咁就即係跟住要勤力啲做运动啦，饮多啲水呀，或者即係令到个身体又去强壮啲呀，咁你就迎接下个礼拜又食第二样嘢囉。 係呀，啱呀。咁其实呢就话讲保暖嚟讲呢，其实热嘅水分 係 热嘅汤水 係 其实对好多时呢喺好冻嘅时候呢，飲個熱嘅湯水已經好好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好多人去行山啦，或者我哋見攀山人士咧，即係去到喜馬拉雅山嗰啲咧，你見到係咩咧？ 倒湯出嚟飲咯， 係啦，咁所以咧，依個一個係最佳嘅一個保暖方法，因為咧，你飲個熱嘅湯落去嘅時候咧，佢喺個身體裏邊咧個熱膨脹咗喺度。 嗯， 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保暖方法， 都系嗰句啦，自己煲系最好嘅，因为出边咧都唔知落咗啲乜嘢落去嘅，系咪？咁啊，但系即系话，如果能够令到个身体保暖，咁啊，亦都有时你话自己唔得闲煲嘅，咁饮少少都 OK 嘅，又唔使。 而家都有啲健康汤嘅， 系冇错， 有啲健康茶嘅， 识得去揾，识得去拣就 OK 啦。 佢就食物标签里边，大家咧就系要聪明消费者， 嗯， 要睇个食物标签里边。嘅物質，所以話樽裝嘅茶有冇糖喺度啊？ 係，或者如果食鹹嘅嘢，望一望佢個鈉重唔重啦，係咪？即係等等呢啲咧，都要學識睇，咁啊做一個精明嘅飲食專家。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心里就跳，不要你说我亦会明了，一片爱心二人共要，同你共享快乐样样无缺少，与你起舞每一秒在跳，心里快慰乐也遥遥，把我爱心调换你心，明白到大家痴心心相照，情意爱意无需说话强调，明日的事谁可以预料，能尽兴时尽兴今宵，同色今晚每一秒叫一个痛快，换个舞步转身跳，不要你说我亦会明了，一片爱心二人共要，同你共享快乐样样无缺少，与你起舞每一秒在跳，心里快慰乐也遥遥，把我爱心调换你心，明白到大家痴心心相照， 芬妮姐姐的这一首《尽兴今宵》啊， 冇错，我哋咧即系疫情当道嘅时候咧，大家咧都觉得好似好愁眉苦脸啊，好忧愁啊！究竟哎呀呢个疫情几时过去啊？个口罩咧几时可以抌啊？啊，究竟咧我哋几时咧先可以继续欢聚啊？继续咧就系大饮大食啊等等呢啲好开心嘅事。有时咧，我哋都应该系要学下头先嗰首歌咁样，活在当下啊！咁啊，有得快乐嘅时候就快乐啦吓。不过都系要讲嗰句，保持社交距离，同埋咧要做好呢一个防疫措施啊！戴口罩啦，咁啊戴稳个口罩，应该话唔系戴口罩咁简单，系戴稳个口罩啦。然之后咧勤洗手，勤洗手真系非常重要啊！好啦，望个钟咧，呀，原来。已经嚟到6:29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节目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下个星期四啊，就即系呢一个嘅1月20日嘅早上5:00，我会再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同大家见面嘅。约定你星期四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6宗输入、2宗同输入个案相关，以及1宗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新增嘅本地个案患者系前日公布嘅1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住喺天水围天日村，喺启德一个地盘度做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暂时未能分辨到患者系新感染定系复阳个案。患者曾经喺大埔广福村外更换喉管，一同工作嘅几名同事要检疫。张竹君又话，前日公布1名22岁私家诊所护士初步确诊，病毒量比较低，样本检测到疫苗病毒株，因此唔界定系确诊个案。当局再到诊所调查，认为可能同疫苗环境污染有关。至于屯门海德花园2座嘅强检行动，早前有1宗不确定个案，再经过检测之后确定系阴性个案。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将会放宽部分防疫限制，容许商店、健身室、发廊等重新营业，而酒吧、餐厅和咖啡店以及文化场所将至少关闭到今个月25日。新政府今个星期初宣誓就职之后，吕特召开首场记者会公布新安排，售卖非必需品商店和其他店铺从星期六开始每日可以营业至到下午5時，但吕特表示，现时让酒吧和其他餐饮场所重开为时尚早，并警告每日的新增个案可能很快就会达到75000或者80000宗。荷兰上个月19日起收紧防疫限制，圣诞节和新年一直处于封锁状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一些迹象显示，近日乌克兰政府网络遭到攻击事件，涉及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的黑客组织。大约70个政府部门网站遭到大规模攻击，黑客以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3国语言留下信息，警告乌克兰民众，他们的个人资料已经被上传至到公开网站。又说他们应该害怕并预期最坏情况将会发生。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目前不清楚谁发动网络攻击，总统拜登已经接获事件简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5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延长目前社交距离措施多两个星期，即是去到年初三。如果疫情没有出现社区爆发，年初四起会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表列处所营业。政府会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资助受直接影响的行业。阵间听下饮食和美容业界的意见。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延长社交距离措施是有必要的，亦都呼吁市民在过年期间都尽量减少跨家庭聚会。一阵间会听下他的分析。 政府又决定取消花市等新春大型活动，食环署会退翻全数费用俾投到花市摊位嘅档子，并且发放相等于竞投价格一半嘅特惠金。我哋同花农倾过，听下佢哋嘅意见同埋有咩应变办法。 屯门区出现怀疑隐形传播链，政府就话咧会向屯门区嘅居民派发3000套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套装俾市民自己做检测，但系就强调咧系唔能够。